嗨，我是酒后人哦，在我的家乡听988是 FM99.9，网上收听也可以。你好，我是尤长靖。 分享过咁多嘅奇异怪事，唔知边一个故事系你最中意嘅呢？而网络上流传嘅呢个来自日本嘅都市传说，唔知你有冇听过呢？八尺大人。呢个故事最初出现喺日本知名嘅网站。虽然话是虚构的故事，但是看作者的描述就好像是真实故事一样。究竟八尺大人是什么来的呢？爸爸带小子回老家，一个他们城市大约两个钟头车程的农村乡镇。小子很喜欢老家的环境，每一年暑假都会要求爸爸送他过去，既可以陪下爷爷嫲嫲，又可以去田园玩。有一年，小智学会揸电单车，就一个人揸电单车到爷爷的屋企。虽然是夏天，但温暖的气温加上舒服的凉风，特别令人放松。小智一个人坐在庭院吹风，隐约听到啵啵啵啵啵啵，不知道是什么发出来的奇怪声音。小智周围忙，想看看是什么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的时候，他见到围墙上面竟然有一顶帽。顶帽不是放在围墙上面，而是在动的，沿着围墙而行，直到围墙的边缘，之后就见到有个人在围墙上面站了上来。这个时候小智见到，原来是有个女人戴着这一顶帽，而这个女人是穿着件白色连身裙，围墙至少高两尺，而这个女人竟然比围墙还要高好多，而啵啵啵啵啵啵的声是由这个女人传出来的。个女人望一望小智，之后就慢慢离开。小智入翻客厅，同爷爷嫲嫲饮茶食糕点嘅时候，就同佢哋提起刚才嘅事啦。爷爷嫲嫲一听小智咁讲，面色都变晒。爷爷即刻起身出去打电话，而嫲嫲就好惊慌，仲不停咁全身抖震。因为爷爷在偏厅间细房度讲电话，小智都听唔到爷爷同边个讲紧乜嘢。过咗一阵，爷爷翻返嚟客厅，同小智讲：今日你就住喺度，唔系，总之你今日唔可以翻屋企，唔可以离开呢度。小智好疑惑，究竟自己做错咩事呢？跟住爷爷就同嫲嫲讲要出去找 K 师傅，叫嫲嫲要好好睇住小智，跟住就急急脚出咗去。小智小心翼翼咁问嫲嫲究竟发生咩事。嫲嫲话：你应该俾八尺大人睇中，不过放心啊，爷爷会解决噶啦。口系叫小智放心，但系嫲嫲嘅声音抖震，充满不安。在小智追问之下，妈妈就将八尺大人这个故事告诉小智。这个农村存在一个叫八尺大人的怪物，外表似是一个女人，有八尺高，会发出噗噗噗噗噗噗奇怪的笑声。有些人会见到她穿着丧服出现，有些人就说见到的是一个老婆婆，有些人 甚至见过他穿着年轻服饰出现。总之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面貌，但是就一定是好像女人，还有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。传闻他原本附身一个外来者来到农村，跟着被这里寺庙的神封印，一直都离不开这里，而被八尺大人看中，几日之后就会被他杀死。而上一次有人被八尺大人捉走杀死的，已经是15年前的事。至于为什么当年这条村愿意将八尺大人封印在这里，听闻是因为跟水源有关的，但是真实原因已经无人知晓。小智听完觉得不可能是真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爷爷带着一个老婆婆回到家。今次好大件事啊，你拿着这个。被称为 K 师傅的老婆婆将一道符交给小智，之后 K 师傅就跟爷爷上到二楼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妈妈就一直跟着小智，连上厕所都不给小智锁门。小智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可能真的受到很大的威胁。之后妈妈带小智上到二楼，入了一间房。爷爷和 K 师傅已经用报纸封住房入面所有的窗口，而且在上面贴了符，而房的四个角落就个别放了一盆盐，房中间还放了一个木箱，木箱上面有一尊神像。妈妈还准备了两个尿壶，说是给小智用来解决大小异变的。就快要天黑了，听好，是听朝早7点之前你都不可以走出这间房半步。爷爷千叮万嘱，我和妈妈都不会找你讲嘢，同埋叫你出嚟。过了朝早7点，你先至自己行出嚟。我哋已经通知咗你爸爸妈妈。爷爷好认真咁吩咐，小智只敢默默点头。K 师傅亦吩咐小智一定要遵守爷爷讲过嘅嘢，同埋带好道符，千祈唔好整烂。如果发生咩事，就对住神像念经。之后爷爷嫲嫲同 K 师傅就离开间房，剩低小智一个。虽然嫲嫲搬咗架电视入房，同埋准备咗食物同埋饮品，但系喺咁嘅情况，小智咩心情都冇晒啦。过咗一阵，小智就瞓着咗啦。小智突然砸醒，睇一睇手表，先至啱啱半夜1点半，心入边谂紧点解自己会喺呢个时间点砸醒，几时先至到天光呢？呢个时候，小智听到有人敲窗口嘅声音。小智一直安慰自己，是风声令到树枝拍打到窗口啫。无论小智点谂，佢依然觉得好惊。佢饮咗啖茶，将电视嘅声量较大，希望可以令自己镇定落嚟。突然，小智听到爷爷嘅声音：你冇事啊嘛？真系惊嘅话，就唔好死定啦。无意识之下，小智就行到房门前。正当小智想打开房门的时候，突然醒起爷爷曾经说过他不会跟他说话的。这个时候爷爷的声音再度传入来：没事吗？没问题的，你可以过来我这里的。虽然是好像爷爷的声音，但小智知道不是爷爷来的。小智不知道要怎么好的时候，他见到房角落的那几盆盐开始变成黑色。小智就立即走到神像前跪低，双手紧握住道符，不停地祈祷。窗外继续传来卜卜卜卜卜卜卜卜的声音，夹杂住敲窗的声，吓到小智紧闭住双眼，一直在祈祷，希望自己没事。慢慢 小智因为太攰而瞓着咗。到佢俾电视晨早新闻吵醒嘅时候，已经系朝早7:15。个怪声同埋敲窗声唔知几时已经停咗。小智望向四角嘅盐，全部都变晒黑色。小智对一对嘅手表，确定时间已经过咗7，就小心翼翼咁打开房门。只见嫲嫲同 K 师傅早已经企喺房门前。嫲嫲见到小智行出嚟，开心到喊出嚟：太好啦，太好啦！嫲嫲一路讲，一路同 K 师傅带住小智落楼。这个时候，小智爸爸亦都到咗爷爷屋企。爷爷喺屋外催促小智快啲上车。小智同爸爸急步行出屋外，见到一部10人嘅 MPV 已经喺门口，有几个男人企喺车旁边。小智就坐喺车嘅中间，几个男人就围住小智，而 K 师傅就坐喺司机旁边嘅位。其中一个男人同小智讲：而家开始，眯埋眼，耷低头，无论发生咩事，都唔好打开双眼望出车外面。之后就由爷爷揸住架小型卡车带头，小智爸爸就揸住另一部车跟住喺尾，三部车用好缓慢嘅速度行驶。突然，小智听到 K 师傅好细声咁讲：呢度就系难关啦。然后就一直喺度念经文，卜卜卜卜卜卜嘅声音再度传嚟。小智紧紧握住 K 师傅俾佢嘅符，小智紧闭住双眼，耷低头，但系依然忍唔住偷望咗一下。只见车外面一件白色连身裙，跟住汽车移动。突然，个白尺大人耷低头望入车内，唔准睇，快啲眯埋眼，耷低头。身边嘅男人边讲边用身体挡住小智，小智快快耷低头，双手紧紧咁捉住道符。小智听到敲车窗嘅声，大家都唔敢出声，同埋两边嘅人紧紧贴住小智。过咗一阵，怪声同埋敲车窗嘅声都停咗。小智听到 K 师傅讲：啊，终于成功逃过一劫！其他人都开心咁讲：太好啦！三宝姐离开农村一段路，先至停低。小智坐上爸爸嘅车 ，K 师傅叫小智打开双手，发现到符已经变成黑色。为咗安全起见 ，K 师傅再俾多一道符，叮嘱小智一定要带好。小智喺车入边见到爷爷同爸爸一一向几个男人握手道谢，之后爸爸就同小智一起翻屋企。途中，小智忍唔住问爸爸：原来小智爸爸都知道白尺大人嘅故事，仲话当年有个好朋友就系因为俾白尺大人睇中而身亡。而同车嘅嗰几个男人，其实都系同爷爷有血缘关系嘅亲人，主要系用有血缘嘅人嚟混淆白尺大人。而爸爸亦都作咗最坏打算，用自己替代小智，但系未必行得通嘅，因为白尺大人只会针对未成年嘅人落手。翻到屋企，小智爸爸打咗个电话俾爷爷报平安。小智亦都问爷爷当晚系咪又到房门口同自己讲嘢，爷爷回答话冇。听到呢度，小智已经打晒冷震，好彩当时冇打开房门，如果唔系，爷爷再三吩咐，叫小智无论如何都唔可以再踏入农村。小智部电单车，爷爷过后都安排咗搬运公司帮忙运送翻俾小智。过咗10年之后， 当小智都唔记得呢件事㗎喇。有一日嫲嫲打电话俾小智爸爸，讲原本喺村口封印住八尺大人嘅神像，唔知点解突然爆裂。即係话八尺大人可能已经离开农村去搵小智。小智又再一次吓到成晚都瞓唔着。如果再次听到卜卜卜卜卜卜卜卜的声音，点算啊？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